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多云渐晴，山区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在32度到27度之间，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也会给您带来我们精心为您准备以及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沪指小幅下挫，创业板指逼近1800点。另外呢，也会跟大家关注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7月1日起实施。其次呢，还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首次超过10万元这样一条在今天啊各种手机软件当中啊被置为头条的消息。那在今天的股市收评阶段，我们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的温阳一起聊一聊分红型保险的几个注意事项。那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我们也会继续进行案例的分析。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还是来关注股市情况。今天 A 股延续前几日的走势，继续震荡下跌，沪指盘中跌幅一度超过了 0.7%， 深证成指跌 1.20%， 创业板指跌 1.80%， 考验1800点。截止收盘，沪指跌 0.42%， 报 3141.30 点，深证成指跌 1.10%， 报 10448.22 点，创业板指跌 1.84%， 报 1804.55 点。从盘面上看，汽车和酿酒两大板块全天维持强势，航天、民航和工程建设等板块涨幅其次，农药、软件、安防和电子等领跌。那下面呢，也是就今天的股市情况以及本周的整个走向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点评一下盘面的情况。您好。 啊，你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其实在上周节目当中咱们也说到了您的这个博客，因为我们了解到上周您有一个预测，就是如果说是这个中美的这个 贸易洽谈，这贸易的这个谈判哈，有所缓和的话，其实对于股市来说是一个回暖。但是就本周我们来看，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暖。而且我看您在博客上也专门说了，说其实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原因啊，原因有好几条，也都是需要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的。那您跟我们来就这个情况来分析一下好吗？ 哎，好的。确实上周末那个谈判还没完，我说这个第二轮谈判如果这个达成这个比较好的结果，应该是大盘也会转暖。 嗯 嗯，但是周一就是一个跳空缺口啊，周二还勉强收阳，但是三四五就抽溜下来了。 嗯， 不光把缺口补了，而且又跌回了二十日均线。 嗯， 那么我这个分析呢几条原因吧。第一点，就说即使达成了这个初步的这个缓和，这个贸易战不升级了，但是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没错。 那么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你这个让步就是有代价，那么就是利空股市啊。所以说这个深思的话，这个反正还是应该说比不打之前还是差点啊。所以这个对股市也是有负面影响，这是其一啊。其二就是说这个美朝关系一波三折，本来就是又打口水战了啊，又互相这个不服了啊，或者说这个美国军演这个闹腾的啊引起的，那么直到最后昨天老听了啊取消了。这是一种倒退，我觉得。而且这个昨天的欧美股市啊，什么油啊、黄金啊都有反应。所以说这个这也是一个负面因素，又新来一个变数啊。本来挺和谐的啊，这一下这个又成负面的，对全球都有影响的啊。第三个，美国这加息在即了。第四个就是更直接的抽血作用。药明康德完了，下周的这个什么富士康，这抽血抽的够大的啊，三年最大的 IPO。所以这个钱还是捉襟见肘了。这几条因素吧，所以大盘遇震乏力，尤其是这个我一直不看好的银行股也好，五零也好。5010050居然五天全阴啊，五连阴。银行大银行还好点，你说最大的权重是工行啊，这两市最大的权重的上万亿的市值的。这是这个四两拨千斤的，这是占指数的。第二是建行，这两个居然四连阴，今天白天一度也是五连阴，但是尾市收回了点，都收了一个小阳十字星。所以你说这老大老二市值的也这么个跌，五零更是这么跌，尤其是周期股煤炭啊，什么周期股是真是扶不起阿斗啊，一直在跌。那么这个所以导致了本周大盘这个跌破二十线。那么展望后市啊，也首先说这个大的起色啊，大的反弹现在恐怕就是不太会出现。这个就是超跌反弹，转跌到二十日线以下了，现在五大指数又回到二十日线以下了。我觉得这就是市场转弱的这个特征啊。在上面这是稍微强点，上礼拜还在上面呢啊，二十日线上面呢。那么这是转弱了，转弱呢，但是刚才说了五连阴了，这种情况也是比较罕见的。尤其你看这老大老二工行建行啊，它不是普通的跌了四根阴，今天一根小阳十字星，是创新低的。把前期平台打漏了，又这么连续跌，所以这严重超跌了。它得有个修复啊，回到平台前期平台也好，或者说往二十日线这个反抽也好，那可能在下周发生，但是很弱的。那么再说板块，这周板块最好的是医药了啊，这个恒瑞还创新高了。 是 啊，那个另外一个我原来说过是个别板块的这个地方的，就是海南 海南也是真是不善啊，这个罗牛山你看看连续拉扬，而且带动整个板块了，这板块都走强，我这一礼拜都没闲着， 嗯 啊，别的那么弱，他们还是也就我看这礼拜也就这俩，当然五 G 的有异动啊，这个兆易创新啊，什么什么、是广汉还是谁，完了就有几个涨停的，完了第二天这个周三这个芯片的， 嗯， 软件的， 对， 包括那个中国软件，那软件的头子也是摸涨停吧，也有一个异动，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最主流的板块啊还是没有太调整到位，只有一些次新的， 嗯 啊，603的、003级的、002级的新比较新的，能横得住的啊，这个 TMT 的这个这类的集成电路的芯片的 5G 的这个可能是调的差不多了， 嗯， 许多老的还是在这个没有最后调整完， 嗯，所以 这也导、 啊、 哎这也导致了创业板没多大起色，因为这他们是中间力量。 嗯 啊，大这个 TMT 板块，这是而且板这个个股也众多， 嗯， 所以呢，那没办法，只能做个弱势反弹。下周，那么最好的，应该说还是消费类，不光是这个什么，这个医药、 嗯、 啊，包括食品、啤酒，啊，二线白酒，去年涨得不多的白酒，啊，这世界杯又要到了， 嗯， 啊，这也是个利空。6月14号。啊，这当然下周还没到，反而它提前了、 嗯、 哎，这小食品这类的啊，就是说消费类的可能还会抵御风险，现在有基金抱团取暖啊， 嗯 啊，它是这个整个一个它本来底仓就重，完了它稍微再加点仓再往上拉了，它那个市值它那业绩就大了， 嗯， 那就个别的买这个抱团取暖、 嗯、 所以这个它是越来越强。 好好的，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做了连线，我们下周再见。 好，谢谢您、 嗯、谢谢。好的，分享完了股市的情况，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了两条这个宏观资讯啊。首先，银保监会网站今天发布消息，修订后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将于7月1日起实施。据了解呢，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引入量化指标，例如净稳定资金比例、流动性匹配率等；二是进一步完善流动性风险监测体系；三呢是细化了流动性风险管理相关要求，如日间流动性风险管理、融资管理等。另外一条要关注到的消息是，国家发改委今天下午召开关于电煤市场供需及价格座谈会。据悉呢，参与此次座谈会的机构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秦皇岛煤炭交易中心、中煤集团等。那么会议的主题是重点分析当前电煤市场供需及价格情况，预测后期电煤价格走势，提出稳定电煤价格的措施建议。下面关注到的这个话题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大家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人均工资。北京市人社局、北京市统计局今天发布了2017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2017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10万1599元，这是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首次超过10万元。那2016年这一数字是92000多元。那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这里头就包含了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龄工资、计件工资、奖金、各项津贴和补贴等。统计的是个人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代扣代缴的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的个人缴纳部分。下面关注到的这条可能对于很多有车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晚上的24时，国内油价将迎来年内第7次上调。据业内测算，本次上调幅度或将刷新新年内最大涨幅，也就是每吨255元。预计折合升价，92号汽油每升上调2毛钱，柴油上调2毛1。专家分析啊，下一轮调价窗口将于2018年的6月9号零点开启。目前来看，国际原油市场的利好因素依然主导，整体展望相对乐观。预计呢，下一轮成品油价上调或搁浅的可能性较大。另外关注一条的是，中国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引发进口车企降价。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日前宣布，7月1号起将税率分别为 25%、20% 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 15%。 消息一出，多家国外车企纷纷宣布降价，其中呢，特斯拉反应最快，已经调整了销售网点的价格。例如爆款 Model S 75D 售价从原来的75万下调到了71万元左右，而售价更高的 Model X P100D 售价也从原本的140多万元下调到了131万元左右。另外呢，对所有未交付车辆，无论车辆何时清关，都将会按照新关税下的车价交付。那除了特斯拉，奥迪和宝马也都已经表示即将调整相关的产品价格。再来关注社科院今天发布2018年5月中国住房市场发展月度分析报告，预计呢，随着融资杠杆和政策支持的消长，商品住房市场将逐步退热，房价下降或稳定的城市个数将增多。据了解呢，房价环比下降的城市中以京津冀板块城市居多，这表明本轮房价回升周期已经趋于尾声。此外呢，资金将逐步转移到租房市场，租房市场将迎来大发展。再来关注一条也是引发社会关注的消息，借款3万元被各种套路，一年后竟滚成了800万元。最近呢，关于这样的一条消息，各地也是频频爆出所谓套路贷的案件。套路贷为什么能屡屡成功套路呢？据了解，虽然套路贷它的形式不同，套路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它的套路主要有以下几步，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啊。第一步，签订虚高借款合同，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第二步，控制受害人，借新还旧，层层加码。第三步，软硬兼施，索要债务，借助诉讼侵占财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幸遭遇了这种套路贷，破产的可能性这也都是存在的。那最后来关注国际形势，美联储会议纪要偏鸽派，美元再度加息预期强烈。最新的美联储公布会议纪要显示，多数委员表示下一次加息可能较快到来，并暗示对适度超出 2% 的通胀目标表示欢迎，不急于更积极的收紧货币政策。那么纪要发布之后呢，美元指数下跌，跌破94关口，结束近日涨势。业内人士称，短期或将进入更大级别的调整当中。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片花，进入到我们的访谈时间，一起来聊一聊分红型保险的几个注意事项。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也是首先欢迎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友邦保险的温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你好。 你好，浩洋。 嗯，其实啊，就是一开始在拿到这样的一个选题的时候，就包括我自己是有一个小嘀咕，因为说实话啊， 嗯，您说 分红型保险这样的一个主题曾经在节目当中出现过。 对的。 嗯，然后当时也聊了一些跟分红型保险有关的一些话题，但是后来慢慢的进入到这个话题，今天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内容之后，才发现其实里面是有不一样的。今天其实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一个类似于信托的家族资产传承，但它其实是划分在分红型保险当中的。 嗯，是的。 对不对？也是因为可能有一些作为这个客户来说，他们对于信托可能通俗的讲够不着。 嗯，其实从这个标准意义上来讲吧，家族资产传承的信托型产品，信托呢，其实它的门槛和费用是非常高的。 嗯， 所以对于你说说白了就是对于我们广大老百姓来说不太接地气。 嗯，那我就具体问一下啊，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咱今天不聊信托，你刚说这个门槛高，它主要指的是哪方面的门槛？就是这个钱数吗？还是投入还是什么？ 一方面是它的钱数， 嗯， 基本上要3000万以上。 三千万以上。 对。另外就是对于对于这个想做信托的这个 客户是吧、 对，客户他的资产啊，以及他的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要提供一系列的资料和手续。对。 那我们了解到，其实分红型保险它其实作为保险当中的一个领域哈、它可能最直接的会最直观的感受是它可以拿到这个公司的盈利啊，一定的百分比拿到这个保险公司的盈利，对吧？分红嘛，它分的这个红就是保险公司的盈利。那 对，可以这样理解， 对吧？但是它怎么能和类似于信托的这个家族资产传承挂上钩呢？这是今天我觉得你需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啊。那我们先从哪儿来说一说呢？说这个我们平常理解的这个分红型保险，跟你刚才说到的类似于信托的这个家族资产传承类的分红型保险，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就是说，作为想做一些家族资产传承类保险的委托人呢，他首先如果想做资产传承，那其实他的额度也是要有一定的起点的。 额度有一定起点，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在500万以上。 500万以上。 对，然后他还是可以指定受益人，以及这是每年的他的如何来分配他的几个受益人所得到的这些钱数的多少。 我明白了。 对，可以增加受益人和减少受益人。 刚才你说的这个500万以上，这个所谓的500万，其实也就是我前期的投入，也就是所谓的保费。 对。 对吧？它这个保费虽然说跟我们平常理解的这个分红型保险相比是有一些高的，但其实要比信托的这个门槛已经低了很多了。 对，已经降低了很多门槛，毕竟500万和3000万之间，它是也是有一定的跨度的。 那就比如说哈，因为这个500万也不可能说我一次性趸交了，对吧？你肯定也是分期来交，或者分一年交多少，一年交多少。 对，可以这样交。 对，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类似信托的家族资产传承，以及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分红型保险，就是我们刚广义上理解的分红型保险，这两者在金钱上，比如说我们多少钱以上我们可以考虑你说的这个所谓类似于信托的分红型保险，那多少钱我们就直接考虑分红型保险，就是这个，因为500万是一个总数嘛，那假如说我们自己是有多少钱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储备的话，是可以考虑你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门类的了。 资金储备的话，其实主要是还是想看一下委托人他是想将这笔钱作为什么样的用处。比如说是专门作为自己的养老金，在60岁之后呢，考虑到自己养老问题，其实它的门槛并不是很高。每年呢大概交上几万块钱也就 OK 了。然后自己设定一下，比如说我每年在60岁之后想领多少钱作为养老，然后现在我又想分成多少年来交这笔养老金。那这是一定的额度可以去预估一下。然后如果要是说想作为孩子的教育金，那也可以说是先看一看孩子现在是有几岁。然后比如说他到大学的时候，那么作为他的大学的学费呀、生活费呀，我们也可以去预估一下。如果说是这笔钱呢像将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孙的话呢，那其实这个也真的是有一定的门槛儿，这个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现有的存量是多少。 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个诉求点与自己本身这个资金储备。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那我接下来我问你下一个问题哈。考虑周期、额度、保费等不同因素，怎么来区分这些不同的这个分红型的保险呢？ 周期。以及 额度。 额度 还有保费等不同因素啊。 还是怎么说呢？还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教他，然后呢，看看这一笔钱是将来可以作为怎样一种用处吧。 那其实光你讲到这个，比如说根据自己能力去怎么样缴费啊？那这个缴费的方式有哪些呢？ 有比如说趸缴一次性的缴齐了，还有就是分6年期、15年期，其实现在是已经有了10年期、20年期。 就是也是多种多样的缴费方式。 对， 嗯，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要在这儿讲到的这个分红型保险，其中的一个可以说是分支，就是类似于信托的家族资产传承。首先它跟信托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门槛是要比信托要低一些的。 嗯、 对，其次呢，那作为这个分红型保险的这样的一个分支，我们要聊到这个分红型保险。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分红型保险是不是理财的一种，我觉得它不是理财的一种。啊，它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虽然说名字上叫分红，但是它，我觉得可能对于投保人来说最大的意义并不是这个分红。 您继续，嗯、因为我觉得、啊、我认为您说的特别到位。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可能这个作为分红型保险，只是说在你保险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附加的一项功能，是它会跟你分红，分的这个红就是作为这个保险公司它本身的这个盈利。 哎，对。 啊，但是如果说你想通过分红型保险来理财或者说来赚钱的话，这个可能性一般是比较低的。 是这样的，分红型保险呢、嗯、其实它是作为资产配置的一种。 嗯，资产配置一种。 对，它主打的是安全性和确定性、嗯、就是说这笔钱呢一定是非常安全的，谁也拿不走的，是受、嗯、法律保护的，而且呢也就是既然是事先约定了该是什么时候多少钱多少年去拿，那么就是踏踏实实这笔钱在未来呢等着您去领取它，这就是安全性和确定性。 嗯，分红型保险是什么？比如说你买了这个保险，其实通俗讲你扔那儿你不管它，这个钱只可能增不可能减。 基本上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但是这钱如果放在股市，你一眼没看着，很可能你连本带利都不见了。 一个是带着钱向前冲、 嗯、 一个是把这笔钱存在了保险柜里，其实是功能不同。 对，但是大家就说那为什么不都买分红型保险？因为它的利率比较低。 对， 嗯， 基本上呢是可以，基本上现在是都可以持续在中档的利率吧。 嗯 嗯， 也不是特别低是吧。啊，那下面我要问的就是，那我们分红型保险我们获得红利的方式它有哪些呢？ 基本上现在呢可以算出来，是它是保险公司有三个差异嘛。 嗯， 有死差异、利差异和费差异。 死差异？ 对， 是生死的死吗？ 对，就是死亡率的这个死。 嗯，死差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投保的实际的死亡的人口的数量比保险公司预计的死亡的人口的数量要少， 嗯， 从而呢产生的这个利益，这就是死差异。 那这个利益一般是多少呢？ 一般是多少？这只是怎么说呢？是属于，其实这个作为保险公司盈利、嗯、它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的。 明白了。 嗯 嗯，除了这死差异，刚才你还提到另外两个差异是。 费差异和 费差异， 对、 嗯、 费差异就是保险公司呢实际上所用的营业费用的各方面的这个比例， 嗯， 比是要就比当年预定所需要的运营费用以及这个盈利费用的比例要少。 嗯，这叫费差异。 对， 嗯， 这样产生的这个利益，还有就是利差异，就是说保险公司呢、嗯、也会将它的盈利的一部分资金用于投资，还有用于运营，那实际的利率的收益要大于提前准备好的这个利率、 嗯、 那这个盈利就是利差异。 好的，嗯，那接下来我们也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关于这样的一类分红型保险的分支再跟大家细细的聊，一会儿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 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多云见晴，山区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在32度到27度之间，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分红型保险当中的一个，也不能说是一个分支啊，就是它的一个功用啊。什么功用呢？它有一个类似信托的家族传承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叫功能也可以，因为它是跟信托不一样，但是类似信托，可能门槛没有信托那么高，可能就其他的我们类似于分红型保险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相比，它是略高一些的，但是确实没有信托那么高，但是也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达到了信托所能给投保人或者委托人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或者这样的一个保全。那刚刚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跟友邦保险公司的温阳聊到了关于获得红利的方式有哪些，提出来了3点啊，死差异、非差异和利差异。那这3种获得红利的方式当中，我觉得肯定是有重点的，因为你刚讲到这个死差异可能在这个情况当中并不是特别的多。 对，其实每年这个投保，然后呢预算出来的死亡人口的数量呢，和并没有死亡人口的这个实际数量的比呢，其实占保险公司的盈利并不是特别高。 嗯，那哪个相对来说占的比例会比较高呢？ 利差异。 利差异是吗？为什么呢？ 因为保险公司呢也会用一部分的资金作为投资，比如说国家的基建项目啊，以及一些盈利方面的这些有一些点吧。然后其实这个利差异的点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呢这个利差异为这个保险公司的运营可以说是带来了比较大的收益。 明白。 而且呢是这样的，保险公司的这个红利其实并不受比如说市面上经济增长或者是经济滑落的这个波动的影响。 哦， 它是本身是保险公司自己无论是运营啊还是所收的保费是受这个来影响的。 嗯， 所以这红利产品呢，我就说保险公司的红利产品可以保持在一个多年相对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点上。 嗯，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求财就一定不要考虑分红型保险，但是如果求稳定，就这个钱对你来说它的这个 分红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在你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流水当中啊，但是你需要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逐步增长，那我觉得你选择分红型保险是不错的。 对，比如说我们拿一笔钱作为60岁之后的养老金，或者是专门去旅行的话， 哎， 那其实这笔钱就是踏踏实实会在60岁之后等着我们。 是， 是这个功用。 嗯，那我现在想问的是啊，你刚说到咱们说到这个分红型保险，它的这个获得红利。获得这个红利多少，这个一般是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呢，还是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是根据保险公司的这个当年的可以说是保险公司的运营三个差异， 嗯， 以及怎么说呢，这个客户所交的保费的多少来算出来的。 哎，明白。那咱们比如说具体举一个例子啊，你给我一个比如说一个数字， 哎， 啊，就是比如说你告诉我一个多大年龄的人，然后他的这个保费是多少，然后最后计算出来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你给我举一个例子，你有手中有例子吗？ 我可以我们在这儿简单的估算一下。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40岁的中年人吧。 40岁中年人。 嗯，对。他呢想我们还是拿养老金作为这个来预算，您说可以吗？ 可以啊，他就是比如他要买这种类似于养老的这一块的。 对，他是想呢到60岁之后差不多每月能领5000元的养老金。 想要在60岁之后每个月领5000元的养老金。 对， 嗯， 那么从现在40岁开始交平均交上每年您看多少合适呢？ 这你说，你比如说你给我们说一下，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利率大概是多少。 这样吧，分20年缴吧。 20年缴，就从40岁缴到60岁。 对，20年缴，然后呢60岁之后每个月领5000的话。 每个月领5000。 对，那现在开始每一年要交上将近45000。 每年45000，我们来算一下，20年每年45000的话，它是加下来是90万， 差不多， 对吧？ 嗯， 也就是说到60岁他要交90万。 对，然后呢60岁之后呢持续每月领，咱们预算领到80岁。 预算领到80岁哈。 对， 也就是20年嘛，每年是12个月，12个月是每个月 六万 、啊， 每年6万。 每年6万，那也就是20年120乘120万啊。 那其实他是交了80万，然后能够享受到 交了90万。 对，90万能够享受到120万的养老金。 嗯，那假如说，咱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委托人，他40岁到60岁，然后呢，60岁我每年到80岁我能领到120万。那假如说60多岁或者70岁的时候啊，因为一些事情他身故了， 嗯， 这钱怎么算？ 身故之后呢可以交给指定的继承人，将没有领取的养老金以及他所产生的红利呢全部交给他的身故受益人。 嗯，咱们刚说到的就是说如果说他能活到80岁，这120万是所谓的养老金，对不对？ 对。 那其实这里边还不包含这个分红型保险的红利。 是包括的。 是包括的。 对。这只是我就一款养老产品来这个作为一个例子，但如果是作为一个分红型产品的话呢，其实可以每一年算一算，它是大概有4%的红利。 每年有4%的红利。 对对对。 嗯，那其实我们刚才算这笔账啊，就是说这个人从40岁到80岁，对吧？ 对。 40岁到80岁40年间，他的获得的等于是通过这40年多拿了30万。 嗯，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哈，也就是平均每一年的话，从40岁开始，他每年获得的这个利润是不到10000元。 差不多吧。 对吧？ 嗯。 但这个也基本上算是，因为从60岁之后，他每个月领5000元。 对。 但是60岁之前这钱是不能领的 啊。对对对，从60岁之后开始领，这只是作为养老产品的一种领取方式。 对， 但其实作为分红型产品呢，其实相对就是更灵活一些了。 怎么讲？ 比如说我们的今年投保 今年开始缴纳保费，那其实在第五年的时候就可以领取这个红利了。 你再给我们重复一遍，比如说我们从今年开始缴纳保费到第五年就可以领红利了。 对， 但 是其实它的红利的预算是从第一年开始的，但现在是从2017年9月份之后，那红利领取的这个时间是相对往后延了四年，就是第五年开始领取了。 那这个我一般要交几年呢？ 一般交也是根据客户的能力来看。如果是想领取的，就是说每年想分的红利更高一些，那我们交的年头就短一些。比如说趸交一次性交200万，和一次性和分10年交，那么一次性交20万，那它的这个红利是得到的不一样的。相当于多交多得，少交少得。 是，那我用来具体举一个例子，比如说，30万，我分6年来交， 可以， 对吧？ 每年交5万吧。 对，30万我分6年来交，每年交5万，然后到第五年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到红利了。 对。 第五年拿到红利，应该也就是一个4%。 对。 4%就是这30万的4%。 对。 那假如说你看我交满了6年之后我们开始要领这个钱了，那假如说我还没有交到第6年我就发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身故，比如说我刚交了2年啊，1年5万，我们交2年交了10万，作为分红型保险这个时候能给我什么？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交的这个交的保费的总体的保费和我们要买的购买的这个保障额度是两个概念。比如说我们交的是30万，但其实有可能是保障的额度比30万要高。 作为分红型保险也同样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存在这样的情况。那比如说我们在第四年身故的话，那得到的只是我们已经交的保费的现金价值。不会说是一次性的把所有的这些买的这个总体的额度都给他的身故受益人。 啊，我明白了。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在第二年因为意外的事故身故了，我之前交了多少他就给我退还多少。 对，是交了多少退还多少，再加上当年交的保费所产生的红利也会退给他的。 啊，我明白了。那实际上作为分红型保险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大的这个利润，对吧？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到的比如说投资股票啊，或者说一些理财产品它给我们带来那些利润，但是它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你把钱买了这样的一个保险之后，它从某种程度上来规避掉了像是通货膨胀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可以规避通货膨胀。也可以说是规避一些比如说债务问题。还有就是说它其实也是可以怎么说是免税的。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一旦就是说这个他的身故受益人想出国的话，比如说我们出国一般规定是带5万美金，对吗？但其实这个身故受益人呢，第一他是国内的纳税人，第二个他是已经怎么说，这笔钱是合法的，那就完全可以把这笔保单上的费用全都带出国外去。 明白了。 就所以说他是有非常便利的条件的。 那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受益人可以有哪些？那他和投保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这点给我们来讲一讲。 受益人可以是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可以是他的指定继承人。 就随便指定谁都是可以的。 对，现在是可以的，可以，而且可以增加多个受益人。而且现在呢，保险公司也可以说是，每年只要不是说特别频繁的，都是可以变更的，自己去申请变更一下他的受益人。 对，只要不是一天一变，这些都是可以变更的。那也就是说，他跟投保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都是可以的。 现在来说是可以的。 就即便是朋友。 基本上是这样的，或者是朋友的孩子呀，只要他愿意写进他的受益人的这个清单里都可以， 都是符合法律效应的。 对对对。 那关于这样的一个分红型保险一般怎么来投保或者怎么来选择公司呢？ 投保的话呢，其实看额度。如果要是额度低，比如说100万以下的话，那直接是出具一些这个证明材料，还有一些还有自己的保费就可以了。要是100万以上的话，那就要去体检。而且呢，想做信托传承的话，那对他的身体要求就是更高了， 是比较高了。 对， 那怎么来选择公司呢？ 选择公司的话，基本上是选择信用比较好的，然后国字头的就可以了。 是， 而且呢，也要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公司每一年它一个是看看它的这个 运营情况哈。 对，运营情况。公司每年投入在怎么说盈利方面的项目是怎么样的，以及它的中档的演示吧。你一般公司都是在能够给的红利都是在中档上，高档的呢，最高档呢，当然是我们愿望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也并不是每一年都能够达到那么多， 是， 就是看他基本上五年之内中档的演示大概是多少。 好，那为什么要问到你就是怎么选择公司呢？因为其实我了解到，就关于分红型保险这样的一个领域，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打引号的陷阱吧，就是让人有些弄不清楚的地方。那关于这样的一类保险，它的一些所谓的陷阱或者说什么都是哪方面的，你觉得？ 主要还是来自于他的保险代理人怎么去给他解释这件事儿。一个是如果拿他当成理财产品卖，他首先是违法的，另外是存在一定的欺骗性的。 是。 千万不要说是看承诺能给每一年最高多少多少的这样的，这是不现实的。 是。 再有就是看看他比如说我是想退保的话，那么每一年大概就是说退保的时候能承诺给我大概是多少的现金价值，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些都是要注意的陷阱。 所以就其实说，如果有一位这个保险的这个工作人员跟你说，你买我们家分红型保险吧，这个利润可高了，你比如说你几年几年之后你就能拿到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钱，如果你觉得这个钱对你来说特别的诱人，那它就一定不是分红型的保险。 对 啊， 分红型保险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是比较贤惠吧，我只能用贤惠来解释它，并不是多么的光鲜呀，多么的亮丽呀，有多么好的演示数据呀，能让人特别动心，那不是分红型保险的功能。 对，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稳。 对， 是吧？ 您解释的特别到位。 好，那接下来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在买分红型保险的时候牵扯到一些养老金的问题。 哎， 那我的问题就是，刚我们列举了一个例子，40岁的人比如说他要缴到60岁啊，那相对来说40岁算是一个中年人这样的一个年龄。那作为年轻人啊，20来岁甚至于说20到30岁之间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人，他是不是应该买分红型的养老保险呢？你建议？ 其实如果能备一份的话当然是好的。因为毕竟相当于给自己存钱嘛。 是。 只要是在自己预计五年的收入能够持续缴纳这个费用，那其实就可以考虑购买养老金啊这样的产品。 但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作为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比如说20到30岁之间，你建议他是买分红型的养老保险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保险呢？ 我建议他先把基础的保障配齐。 是是是。 就像之前我们提到多次的重疾呀、医疗险，因为一旦是需要钱来治病的话，其实只买了养老金这个不太合适。 是。 把养老金退了，那其实他损失是非常高的。然后所以就先考虑一下基础的保障吧。如果是都配齐了之后，哎，我们这个钱还是有富余的，又不想做特别风险大的理财产品，那我们就先存钱给自己做一个怎么说呢， 保险规划吧，将来这笔钱可以作为每一年红利，可以作为我拿它去旅行，或者我拿它去给自己充电，多报几个补习班，或者说是真的不动它，那等到60岁之后，去作为养老都是挺实用的。 是，我之所以要问你这么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在公布了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后，有很多的这个听众也发来了自己的一个情况。我先来跟你说一个案例啊，你帮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位刘先生他的年龄就是30岁，30岁，他在一家私企工作，月收入2万元，他的妻子小他1岁，29岁，在一家国企工作，月收入是5000元，两个人刚刚买了新房，并且喜得贵子，让人十分的羡慕啊，恭喜您。此时呢，刘先生想到的却是自己作为家庭的重要经济支柱，万一得了大病或者出了意外，再失去收入，必将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我觉得他的这个忧患意识是非常对的啊。所以他想先准备一套充足的保障计划。然后安安稳稳到退休的时候还可以有一笔补充的养老金。那您觉得像刘先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和他的整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你认为他有必要买分红型保险吗？还是说只买普通的保障性产品就足够了呢？ 他们夫妻二人总的收入是两万五千元。 两万五，对。 那其实这笔钱做一个简单的基础保障规划是可以的。分红型保险的话就暂时不用考虑了。因为呢这笔钱还要作为比如说一个是有房贷，对吗？ 这儿倒没有说他有房贷。 可以怎么说，可以把目前最大的风险，就是医疗风险，先给他应对下来。然后等将来呢收入增加了再考虑一下吧。我不建议他 一开始就买分红型。 对， 明白。这也是其实刚才我们在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也说到的一点啊。那接下来我再跟你说另外的一个案例。王先生夫妇都是创业者，做出口生意，每个月除了开支大概15万的余款不定啊，差不多15万上下，年收入，两个人年收入150万到200万，在北京有4居室房一套，价值800万元，定期存款85万元，银行理财产品220万元，实物黄金价值52万元，手里大概还有50万元的流动资金啊。我们对这位王先生的这个底细也是摸得够清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也想购买一份保障计划，你好不好帮我们来设计一下？ 也想购买一份保障计划，它流动资金是50万， 对，流动资金50万。 然后存款是85万， 对，而且已经有220万的银行理财产品了。 它的首先呢，这是属于高净值客户了。其次呢，在配足了基础的保障计划之后呢，确实可以做一个分红型保险。保障一部分资金的稳定吧。 那你建议他买的就是类似于刚才我们说的类似于那个信托那样的资产传承呢，还是说一个养老保险呢，还是说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分红型保险？ 做一个中档的这样一个分红型保险的规划吧。起码把一部分钱来保障起来。 怎么做呢？ 可以说比如趸交200万，那么趸交200万，他觉得这笔钱全部投入到这里不是太如意的话，可以把你将这200万，分成10年来交，趸交或10年来交都可以，这是比较适合他目前的状况的。如果做500万以上的这种信托类的保险呢，也不是太合适。 是，因为如果趸交200万的话，可能对他来说，我们从他这个现有的信息来说，可能不太现实，因为他目前手里大概有50万的流动资金。 对， 虽然说银行有存款，但是存款是定期的，85万元。所以，比如说按照你的建议，我们分10年期。每年交20万，差不多。 这可以的。 啊，这个目前来说是 可以。这没有任何压力的。 这需要交几年？交10年。 十年。 交到10年之后呢，他能得到什么？ 10年之后呢，他如果一直不取的话呢，一个是有持续的现金流，再有就是红利吧。红利的话，其实还是比较丰厚的。 比较可观的。 对。 那基本上就这样了。 对，基本上还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一种吧。 是。 好的，你说。 而且呢，其实我有朋友之前也跟我聊过，因为先生是和政府做生意的嘛，其实每年的收入颇丰，但是太太会担心说，哎，这笔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 不稳定， 作为债务给抵出去。而且呢，怕说是万一哪一天，自己的这个资金链断了，那他愿意每年花上，将近啊，总体花上100万，将近100万锁住，那就可以做一个怎么说呢，中档的分红型保险吧。 中档的分红型保险， 对， 明白了。结合刚才的两个案例和刚才温阳又讲了一个案例，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非常感谢温阳来今天做客直播间。今天的财富大搜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旅行号1073，我是主持人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动自由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地沉没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结局还是失去你。